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8集，明月入君心，大佬在线直播打游戏。杨飞现在已经退役了，是 OST 的教练，转到了幕后。杨氏财团天天喊话让他回去继承家业，粉丝天天喊话让他跟秦冉再打一次游戏。作为 OST 的粉丝，顾明生怎么会不知道杨飞？虽然他退役了，但依旧是九州游不可替代的神话。 我 顾明生手有些颤抖地按着鼠标，点了确定准备，并反手按掉他兄弟们的麦，开了游戏的麦。 我叫顾明生。 顾明生颤抖着介绍了自己。 哦，原来是陆大哥的朋友。 林思然笑着安慰顾明生，打完两句之后还跟顾明生的本号加了好友。 没事，都是兄弟，以后我们一起玩，我拉你进个游戏群。瑶瑶跟我很菜，跟着杨神跟炎天王他们混分躺赢混就完事了。 顾明生一直关注着杨飞，倒没有注意其他人。这会儿听到林思然说炎天王，他才转了转脖子，把目光放在严小溪那个号上，陷入沉默。秦家，秦汉秋这会儿在大厅跟人说话。 秦家主，我 说话的人看着秦汉秋，欲言又止。秦汉秋举了举茶杯。 啊，你带的茶很好，冉冉肯定会喜欢。 闻言，说话的人额头冒汗，连忙站起来。 哎，大小姐喜欢就好，秦家主，您忙。 秦汉秋抬头看他，惊讶道。 哎，你不是还有事儿找我吗？ 说话的人头也不敢抬，心想果然外界传言没错，这个秦汉秋城府太深，一个老狐狸。他还没说话就搬出来秦冉，简直杀人不见血。他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就离开了。那人离开后，秦汉秋放下茶杯，奇怪道， 哎，他怎么不跟我说了？哎，算了。冉冉回来没？我先进去啊，跟肯兄弟下棋。 我准备晚饭，您去找肯先生吧。 秦汉秋回后花园找肯尼斯了。肯尼斯在京城待了这么久，跟着程木秦冉他们学了不少东西。秦汉秋一开始还能吓得过肯尼斯，但后来两人就势均力敌了。晚饭间，秦冉拿着一袋牛皮纸回来了。自己签。他把牛皮纸袋扔给肯尼斯。上次在 M 州开的大会，他带回来的和平条约。肯尼斯不动声色道， 我们再说。 秦冉翘着二郎腿瞥他一眼，你也想跟我打一架再说。秦汉秋亲自下厨做了红烧排骨跟酸辣鱼汤，招呼秦冉吃饭。 哎，先吃，待会儿再跟肯兄弟聊，打打杀杀的多不好啊。 肯尼斯夹了一块排骨点头道， 这样吧，我跟秦兄弟也是朋友，我们就来个文笔吧。 你说。秦冉坐到椅子上，首先夹了一块鱼。肯尼斯看他一眼， 最近你们公司不是出了一款枪战游戏吗？你要是拿的人头数比我多，那我就签了。 他听说了这款枪战游戏，秦冉没有参与制作，是秦玲跟唐家人弄出来的。你是认真的？肯尼斯点头， 当然。 行。秦冉挺一言难尽的看了看肯尼斯。秦汉秋见他们俩谈完了才咳了一声， 冉冉啊，我想过几天回一趟宁海镇。 秦玲那边的家人还在宁海镇，秦汉秋想处理一下。秦冉随意地开口，嗯， 顺便把明月舅舅一家人接过来，明月结婚他们不能不在，我让施立明跟你一起回去。比起奥古斯特那群人，秦冉觉得秦汉秋这儿根本不是个事儿。妍希一亿粉丝了，微博底下评论， 弟弟答应姐姐，这次的粉丝福利不要咪咪的照片了，虽然姐姐喜欢咪咪，但更喜欢你的自拍。 求九宫格、十宫格、百宫格， 求不要跟大神乱来了。嘤嘤嘤， 依稀记得他上的两个综艺节目已经是绝版了吧。 十年后我在洗衣服的时候，我儿子跑过来对我说，妈妈快来，炎天王他发自拍了。 妍希跟汪老大都比较冷，不太发微博，大家只好又求到了秦影帝的工作室。百转迂回之下，秦影帝的经纪人终于看不过去了，跟汪老大委婉地说了一下，这毕竟是秦影帝的经纪人，秦冉叔叔辈的人物。 哎，妍希，一亿粉丝了，发个福利。 汪老大拿着手机去找妍希，把她从沙发上拽起来。妍希抬了抬头，清醒了一下，徐徐问道， 什么福利？一亿粉丝。 汪老大把他的微博给他看。 哎呦，做你粉丝真是天下第二惨。 他本来想说天下第一惨的，后来一想，有个秦冉怎么也够不到第一。 自拍几张，发个九宫格。 汪老大晃了晃手机，妍希按了一下手机，看了看时间点，他稍稍一顿， 直播吧。 汪老大被吓了一跳， 啊，直播什么？ 妍希起身往电脑面前走， 打游戏。 十分钟后，妍希在线直播上了热搜第一。妍希微博首页最新的一条微博正是直播内容，里面妍希只有半张清冷的侧脸。弹幕说， 在玩什么？在线枪战？好的，马上安排。 啊，弟弟，你在等谁四排吗？ 妍希看起来心情挺好，她看了一眼弹幕， 等我的四排好友，他们还有一会儿。 算了算了，竟然能跟弟弟一起打游戏，我立马去四排，说不定能撞到他。 这是谁啊？竟然让弟弟等五分钟，要是我早就在这里等着了。 一行人在弹幕上说着，一行人已经去下载游戏，搜索妍希跟他三个队友的账号。大概四分钟后，终于有人进来了。 林子很大，怎么感觉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啊？ 第二个人， 肯先生。 这是谁啊？名字好奇怪。 此时第三个人也进来了，名字挺简单的，就一个字母 Q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